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长期以来，韩国一直希望成为全球的 IT 强国。12月1号开始，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联手在国内推出了 5G 商用通信服务。在之前的平昌冬奥会上，韩国呢就曾经试运行过 5G 商用通信服务。那由此看来呢，这次的正式推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这一比韩国原先公布的计划整整提前了3个月。节目中我们将连线韩国媒体人了解相关的情况，另外呢还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熟练技术工人为什么那么难找？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从今年12月份开始，韩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联手在韩国推出了 5G 商用通信服务，这意味着韩国成为全球首个启用 5G 商用服务的国家。目前推出的初期呢，只为企业提供 5G 服务，明年3月份大众才可以凭手机连接到 5G 网络。那么这次韩国在 5G 商用化方面何以成为了全球首个？怎么跑得这么快？而一旦和个人手机用户相连之后，用户们愿意为此掏多少资讯费用呢？另外，在 5G 商用通信服务的覆盖之下，人们使用手机的体验会有什么变化？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韩国首尔的 KBS 电台节目主持人穆珍女士，请她呢来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同时我们也来分享她本人在使用了 5G 商用网络服务之后的经验的体会。 在12月1号凌晨的时候，就是韩国三大移动通讯公司是同时发出了 5G 的信号。那应该说这个也是直接标志着韩国正式进入了 5G 时代。应该说韩国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自己是 IT 强国，那在这个领域的成绩应该说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目共睹的，那他也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这样一个比较优势，特别是已经进入了第4次工业革命时代，像前几次的话对于韩国来讲应该说也都不算是走在这个前台的人哈。那这次的话，这个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等等这些技术，它都是需要通讯技术的支持，那韩国在这方面那应该说比较领先，所以他也希望在第4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能够积极的去引导整个这样趋势的发展。那特别韩国它还是汽车制造大国嘛，然后它最近呢也是在极力的推进无人驾驶技术，像汽车如果实现无人驾驶，那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要和周边的各个物体发生联系，那这就是物联网技术，那不断的去交换信号，那这个信息量是极其庞大的。你像这个汽车，它要和这个信号灯发生联系，要和前后的车发生联系，无线技术的需求量跟以往相比会有大幅度的增加，所以说它对这个 5G 哈也是开发势在必行的。 那么这次韩国推出的 5G 商用服务哈，它有没有具体到改变到每个人的这个上网的速度以及相关的互联网服务呢？ 其实这个 5G 哈，在大概10月份的时候，美国也推出了它所谓的这个商用化，但这个跟韩国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就它之前推出来的主要是固定型的，就类似于家用 WiFi。韩国这次的话，它率先面向企业，而且它发展的是移动的 5G 技术。那当然我们可能普通人觉得如果这个技术跟我们联系不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哈，但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计划是到明年3月份的时候 面向个人推出 5G 的个人这个使用移动设备，也就是手机，那个时候会推出使用 5G 通信技术的手机。我觉得现在周边也有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的期待，因为到那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手机速度到底会快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哈，还是这个非常好奇的。 但如果使用了 5G 之后，使用的成本和费用会怎么样？ 这段时间网上比较热议的也是，如果真的我们能买 5G 手机了，那它这个资费会是怎么样的？因为毕竟 5G 这个技术的话，应该说它的数据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韩国曾经用无人驾驶汽车做过一个测试哈，就是使用 5G 技术的话，就是仅仅行驶4公里，大概10几分钟，它消耗的这个数据量就是26GB。如果要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方案的话哈，那对于普通人的消费来讲还是非常有负担的。因为如果要是这个资费降不下去的话，哪怕技术再发达，那没有办法去普及的话，那可能也是一纸空谈。 在平昌冬奥会上，全世界的很多的选手哈都为韩国的 5G 技术所惊艳过。那么 5G 呢，也是面向未来一代的新技术啊。那么韩国的年轻一代对 5G 技术如何看待，如何理解呢？ 很多地区都设有一些展馆，然后这些展馆的话就会呈现 5G 技术，包括使用 5G 技术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设备等等，可以让我们去体验。那我自己曾经本人就直接去这个展馆体验过，真的非常的有趣。我拿着一个麦克风在唱歌，然后戴上眼镜，你就能够发现，就是比如说歌手刘欢就站在你的面前给你指导说，哎，对，就是这么唱，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随便去点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韩国特别有名的那个歌手叫 GD， 就坐在你旁边，就真的像坐在你旁边一样。就是他那个就完全用 5G 技术支撑的这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等，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技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会让人更期待。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好，感谢在韩国的媒体人木真就韩国成为全球首个推出 5G 商用通讯服务的国家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大家一定很关心 5G 在中国的进展怎么样。中国的华为公司今年9月30号推出了基于非独立组网的全套 5G 商用网络解决方案，明年3月就会有基于独立组网的 5G 商用系统。而目前的问题是 5G 的频段远多于 4G， 基站数量可能要多出3到4倍，因此完全组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技术研发实验的第3阶段，已经接近实战的逆真演练，目前只有华为通过了全部测试，像中兴通讯、爱立信、中国信科、诺基亚等中外厂商完成了部分测试。这意味着在中国 5G 基本上完成了试验阶段，具备了商用的可能性。到2018年底前，华为、高通都将完成 5G 芯片的发布和推广。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一批真正的 5G 手机可能会在2019年初面世。不过 5G 的推出与消费者们的手机相连只是它应用的很小的一部分。从华为发布的 5G 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报告中可以看出， 5G 的真正价值在于车联网、智能制造、无线医疗、社交网络、智慧城市等等，是一个大的产业链，而非仅仅是一个消费概念。5G 的快只是表象，真正的优势在于它的高密度连接支持的万物的互联，主要红利是在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产业领域。除了韩国之外，美国也在去年中期分配了 5G 频段，特朗普政府还给予了通讯运营商补助，预计会在4座城市进行试点。日本计划是在2023年前完成 5G 的全国组网。欧盟前不久确立了 5G 路线图，成员国就 5G 频谱技术的使用和分配达成，然后在2025年完成主要城市的普及。总体从全球范围来看， 5G 真正实现产业化、民用化、商业化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美国。近两年您一定感到了，美联储这个机构呢宣布美元是否加息，什么时候加息，一年加几次息，加息幅度如何，极大的左右着全球的经济话语。美联储的每一次对于美元是否加息的表态呢，都被解读为对于美国经济到底是上行还是平稳或是下降的种种猜测和分析。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指出，目前的基准利率略低于中性区间，明年可能会考虑停止加息。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他还曾经说过，距离中性利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而在此期间发生了美国股市大幅波动、油价下滑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升高等等问题。那么相对来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担心超过了通胀的上行。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鲍威尔几乎没有提供关于美联储将继续收紧政策的时间长短的线索，但他确实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在 2% 到 2.25% 的目标区间，目前刚好低于中性的广泛估计。他重申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加息问题上没有预设路径，决定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而这与他十月初的表态相比明显缓和。 Interest rates are still low by historical standards, and they remain just below the range of estimates of that level that would be neutral for the economy, that is neither speeding up nor slowing down growth. My FOMC colleagues and I, as well as many private sector economists, are forecasting continued solid growth, low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remaining near 2%. 当天，鲍威尔的表态被市场普遍认为叫鸽派。受此提振，28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大涨，均创三月份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尽管市场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他对任命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一点都不满意。他认为美联储的所作所为错得离谱。特朗普将最近股市抛售和通用汽车关闭工厂并裁员超过1.4万人都归咎于美联储，表示美联储提高利率正在损害美国经济。特朗普两个月以来多次点名批评美联储。 由鲍威尔的表态可以看出，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的担心呢，是超过了通胀的上行。那到底是应该担心增长，还是更应该担心通胀呢？美国本轮的经济复苏始于2009年的六月，如果持续增长到了2019年七月，那么将成为美国史上经济复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期。但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打破这一进程，包括了美国与多国的贸易摩擦升级、油价飙升、全球低端制造业转移带来的通胀压力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放慢，同时通胀上升，如果其负面影响扩大，将会推高滞胀风险。那如果美联储能够明年结束本轮加息，将会利好新兴市场。谨慎的加息有助于降低美国期限利差倒挂的风险，避免经济衰退和股市的大幅调整。美联储加几次息将会是2019年的一个年度问题之一，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美联储离结束本轮加息周期还有多远？这将直接影响到明年美国期限利率走势、美元指数趋势以及新兴市场股市相对于美国股市的表现。分析认为，如果2019年美联储结束加息，将会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中美利差倒挂的风险会有所减轻，会释放部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对于中国来说，这将是推出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好机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眼下共享出行在中国呢正遭遇着严峻的挑战，小黄车 OFO 遭遇了财务困境，另外还有一家知名的共享电动汽车呢也是深陷债务危机。而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今年共享电动滑板车彻底火了，以 Lime 和 Bird 为代表的创业公司正在大力推广这种城市间非常方便和灵活的新型共享出行方式，像网约车巨头 Uber 和 Lyft 都被曝有意入局。

目前的工人获得不菲的收入，常常高于所谓的办公室浮游生物们的工资。确实，办公室职员赚钱没那么辛苦，而工人则需付出不少的体力。 当然，也有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极力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进入创新轨道，因此不仅需要工人，还需要高水平的蓝领。这些人既掌握高技术设备，而且还能有效地对工作进程做出规划，如果发生了什么，可以独立做出决断。 由79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技能竞赛组织制定以下的目标：推广工人职业，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和标准，根据雇佣方需要培养人才。在技能组织框架下，举行六大方向的国内和国际冠军赛，其中包括建筑、信息、通讯技术、创意和设计、工业生产、服务和民用交通领域。 国际技能竞赛组织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俄罗斯于2012年加入该运动，很快就成为他的积极的参与者。六年的时间里，共举行了500场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比赛，其中既有公司竞赛，也有全俄比赛。 11月27到30日，举行了第二届全俄大学生技能竞赛，有400多人参加。俄罗斯43个地区的93所高校的代表参加了比赛，在44个领域决出获胜者。可以看出，规模相当庞大。我们在植物花卉比赛场地采访了一位参赛的姑娘，她叫拉达·尼古拉耶夫娜，是特维尔国立大学生物系四年级的学生。 据拉达介绍，根据本校选拔赛的结果，她获得了参加全俄高校冠军赛的资格。冠军赛最后阶段有两天比赛，每天持续时间为3到5个小时，总计7个小时，期间要完成5项任务，需要做什么仅在比赛开始前15分钟才能知道。比如第一天的比赛内容是编出题目为空气的花束和题目为大地的藤花组合。拉达认为他最喜欢的是第二天的比赛的最后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新娘想出装饰方法来替代传统的花束。和之前所有任务有别的是，此项任务中没有任何限制，既没有装饰设计的限制，也没有所用材料选择的限制，全凭自己的想象，这一点尤为珍贵。 全俄高校冠军赛是在2018俄罗斯技能竞赛框架下进行的，这样2018年的所有项目都完成了。接下来面临的任务是考虑明年的丰富多彩的项目。俄罗斯技能竞赛组织总经理罗别尔特·乌拉佐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说，明年8月，俄罗斯的喀山市将举办第45届2019世界职业技能大赛。达达斯坦共和国首都于2015年根据国际技能竞赛组织成员国的投票结果，超越法国巴黎和比利时的沙勒罗瓦，获得了举办资格。据了解，喀山大赛无论从参赛者的地理分布还是人数来说都是破纪录的，届时将有60多个国家的1600多位选手在56个方向决出胜负。 俄罗斯在主场的冠军赛中将呈现未来职业领域的成果，暂时还不清楚前景职业比赛的具体内容和标准，但是俄罗斯国内此类比赛已经多次进行过。据罗别尔特·乌拉佐夫介绍，未来工人首先应当能够独立做出决策，在国内职业冠军赛上，这种技能已经得到相当不错的锤炼，目前正逐渐引入教育机构的教学规划当中。 据罗别尔特·乌拉佐夫介绍，俄罗斯人在喀山举行的世界冠军赛上将重现2018欧洲技能竞赛所取得的成绩。当时俄罗斯联队无论在分数上还是在所获得的奖牌数量上都超过了28个参赛国，位居第一位。欧洲职业冠军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下一届比赛将在奥地利举行。2022年圣彼得堡将成为主办城市，